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3集。他垂下眼去，急急忙忙看起来，什么？ 帝王治天下，敬天法祖，修养苍生。 的场面话都跳过，老皇帝追续自己功德的狗屁话也忽略，一目十行一直扫到最后一段，才看到 福王皇长子朱穆琛，人品贵重，身销正宫，必能刻成大统。 他握紧圣旨，颤抖着抬起头，不可置信的道， 父皇立的是孤。 诚如殿下所见，这是万岁口谕，中书舍人高才茂大人笔录，沈觉亲眼看着写下来的。 福王攥着圣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，却又一阵迟疑，忽又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抬头冷笑着看着沈觉。 可是魏公公说，父皇有意立二弟为嗣，惧怕孤对二弟不利，这才迟迟不招孤入京。若是父皇有意立孤，那为何不招孤入京呢？要假造圣旨也不是件难事儿。沈公公，这莫不是你要耍的把戏吧？ 福王虽然心宽体胖，却也不是个榆木脑袋，在宫里混了大半辈子，书没读许多，尔虞我诈倒是耳濡目染了不少。心术诡计是沈觉的拿手好戏，同样也是他的看家本领。毕竟不是吃素的，要糊弄他还得加点砝码。沈觉不慌不忙，慢条斯理的从怀中暗袋里掏出一个白玉物饰，从桌上推到福王面前。 圣旨可以假造，不知虎符是否可以假造？ 那是个半个手掌大小的白虎，仰着头呲着牙，因为常年被握着，身子滑亮溜光，泛着焦黄色，越到尾巴越白，可尾巴尖的位置缺了一块。福王认出来了，那是他小时候捧着父皇的斧壶玩耍，不小心在地砖上磕的。福王小心翼翼地拿起白玉虎符，摩挲着缺了角的尾巴尖。 虎符自然可以造假，可这断尾假不了，这是孤摔坏的，因为这还被父皇骂了一通，孤一直都记得。 这事情来得蹊跷，可如假包换的虎符就在他手里，他不信也得信。福王按下心中疑惑，放下虎符，拱手道， 没想到啊，沈公公才是父皇深信之人，方才小王无礼，还望沈公公莫怪啊。 沈觉扶住福王的手道， 殿下折煞沈觉了，沈觉微末之躯，便是殿下对沈觉随意驱驰斥骂也是当得的。 公公言重了，虽已拿到遗诏，可孤还有一疑。 殿下问的可是为何万岁迟迟不召殿下入京一事？ 正是。 福王攒起眉头， 这魏公公同孤说，父皇近年来宠二弟宠得厉害，又是亲自教他写字，又是带他游豹房，连同阁老议事都带着二弟，丝毫不避讳。魏公公多次传信，言父皇身子不好，却只口不提立储之事，要孤早做准备。这 万岁对二殿下乃是寻常的父子之情，试想殿下小时候，万岁何尝不是手把手授书习字，又何尝不曾带殿下游园观景？父子之情怎能与托付江山大任混为一谈？殿下真是误会万岁了。 沈觉道， 万岁早有立殿下为太子之意，之所以迟迟未曾颁行，此事当要问魏德才是。 沈觉话中对魏德很不客气，连敬称都免了。福王一惊道， 难道 殿下仔细想想， 宫里头的消息哪一次不是魏德传给您的？ 可是还有母后，母后也说父皇对二弟甚是轻眼相待啊。 沈觉叹气道： 殿下有所不知，万岁已许久不曾去后宫了，现如今皇后娘娘要见陛下一面也难如登天，唯一能见到陛下的只有魏德。 沈觉站起来望着园中，家目深深，负手道： 魏德是陛下的大伴，与陛下相伴60余年，魏德继任司礼监掌印以来，在朝中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。恕沈觉直言，这其中若非陛下庇护，魏德何能如此猖狂？当年督察院经历谢秉峰一家惨遭灭门，刑部侍郎高从先在诏狱被刺穿琵琶骨，更误论顺天府尹李沙大人、国子监祭酒杨若愚大人，清流诸臣多少惨遭屠戮，凡此种种皆拜魏德所赐。当初有陛下维护，可以闻灯闻鼓而不问，可以嗜血成河而不见。待殿下即位，清流诸臣群起而攻之，魏德与殿下并无60余年的情分，试问魏德可还能安然稳坐司礼监掌印之位？ 这自然不能。 福王摇头道： 何有为保一个太监而触怒群臣的道理？ 所以他要拉殿下下水。 沈觉微微一笑： 殿下逼宫夺位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坐实不忠不孝之名，从一开始便与清流诸臣格格不入，到时候说不准各把脑筋转不过弯来的大人以死相见，要殿下退位，恐怕殿堂之上还要血溅三尺，殿下又多了一个暴君之名。要与清流抗衡，殿下当然得借助魏德的力量，这样一来魏德便立于不败之地，此其一。其二，殿下被蒙在鼓里，不知陛下真实心愿，还以为能顺利登基，多亏魏德从旁协助，魏德贤恩图报，殿下又仁厚良善，难保不受魏德欺瞒，自然保他稳坐掌印之位。 仁厚良善四个字着实刺了福王一下。福王看了沈觉一眼，后者岿然不动，脸上的微笑弧度不减。沈觉能混到东厂督主之位，足以证明他不是个省油的灯。福王和沈觉打过交道，深知这是个笑里藏刀的主。沈觉的话虽能信，却不能尽信。不过沈觉这番作为所求也无非是一个权字。魏德倒台，不就轮到他沈觉了吗？魏德设计想要贤恩图报，他沈觉打的也是同样的如意算盘。暗里心知肚明，表面上还得做戏。福王狠狠拍了一下桌子，故作愠怒道： 这个魏德竟想出如此歹毒奸计，还算计到孤的头上。若是孤真按魏德所言逼宫夺位，不仅父子离心，这皇位也坐不牢靠。 说罢又拱手谢道： 多亏沈公公及时赶到，才消弭了这一桩天大的祸事。沈公公放心，魏德这等奸佞小人孤绝不姑息，待孤登基，这司礼监掌印之位就是您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